下小河淌水清。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谈的小话题是坏情绪啊，会损害消化系统的功能。咱们现在呀，确实生活质量是越来越高，但是呢，身体的素质啊，好多表现出来是逐渐的呢变差，特别是啊，肠胃的功能啊退化了不少。可是呢，表现的呢是上腹疼、梦、胀、嗳气、反酸、烧心、厌食，甚至有人还可以出现了恶心、呕吐。还有腹泻和便秘呢交替着发生，长期的不能控制这些症状的，甚至会出现呢情绪上的焦虑啊、抑郁啊、失眠呢，这个严重的一些负性的情绪表现出来。那么这个功能性的消化不良的患病率啊，现在呢正逐年的这个递增，而且呢患者的年龄啊会越来啊越年轻一些。所以往往啊你在门诊那儿看胃肠道疾病的呀，往往 50% 都是因为出现了这些症状。其实呢这种病啊跟我们呢这个很多的中年朋友、年轻朋友工作紧张啊、生活急骤加快啊、精神负担加重啊，这些因素啊有很大的关系。胃肠道呢拥有的神经细胞在体内啊居第二位，仅次于中枢神经系统，反应是很灵敏的，但也很容易啊受到外界的刺激，比如说人的心理压力增大了以后，胃肠的组织啊就会啊超常的激动，导致胃肠呢蠕动肌率失调失衡，肌率失常，消化液分泌呢就减少，所以最后的结果呢就出现了各种消化不良的表现，就表现出来。那用药物治疗呢，不能够有效的缓解这些症状，所以说呢还是要根据啊咱们各个人的这个出现的不同症状的这个不同特点的，还要跟你的具体的生活的实际情况呀结合。要解决一个心理的这个问题，这样的话才能够起到最好的一个标本兼顾的一个效果。调查显示啊，普通人群中间呢有 20% 到 40% 的人是有功能性消化不良的症状。一般认为功能性消化不良的发生呢跟胃的排空的功能异常啊有关系。如果排空食物呢延迟了，吃完了你要不你就觉得堵的话嘛就堵在那儿了。另外呢胃酸呢分泌过多，胃食管的黏膜对胃酸的反应性啊又增高，同时呢胃部呢有幽门螺杆菌的感染，所以说呢最后患者的话会用啊这个促胃动力药，抑制胃酸分泌的药，以及呢根除幽门螺杆菌的药来治疗，但是这个效果并不理想，而且容易反反复复。那为什么促进胃动力的药啊、抑制胃酸分泌的药啊、根治幽门螺杆菌的药解决不了你这个功能性的这个出现的这些症状呢？那因为主要大量的一些调查研究显示，心理因素与功能性消化不良密切相关，所以说还是跟我们的这个情绪啊、负面的这个一些影响啊有关系。跟人格的特征、社会的应激和情绪的状态就影响了这个病的发生、发展跟预后。 有人也做过调查，对于300例功能性消化不良的患者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一，焦虑、担忧、这个为首要症状的这些患者占到了65%，他表现出来的就是一个功能性的消化不良。焦虑、忧郁、心理的障碍是广泛存在于功能性消化不良的患者中间，所以引起功能性消化不良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甚至是一个直接的原因，老人胃肠功能比年轻人啊要弱很多，所以更容易出现了消化不良的问题。所以老年人呢更要注意啊咱们消化功能的一个保护。那你首先要保持一个良好的情绪，维持啊一个身心的愉悦。情绪对于胃肠道的功能啊确实啊影响很大。胃肠道的疾病呢跟人的这个心理啊情绪啊息息相关的。过度的忧愁、悲伤、恐怖、紧张、愤怒都能够导致啊胃肠病的发生。预防和治疗胃肠病呢咱们要保持一个心情愉快，避免不良的因素的刺激。总是最会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儿吧，那你还得要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使得呢就是可以啊这个有效的化解不良的情绪的影响，保持你的胃肠道的功能。当然了，胃肠道的病的话呀，说实在呀，在我们季节变化的时候啊，有很多的朋友啊都会表现出来。那么跟气候的温度的变化、昼夜的温差的悬殊，那么当然还可以呢。人体受凉了，空气的刺激以后，胃酸分泌增多，胃肠胃发生痉挛性的收缩，使得整体的抵抗力和适应性呢随之降低。当然跟饮食还有关系。那么天凉了，食欲旺盛，那么很多的这个蔬菜水果正好丰收，这个时候也要注意不能给胃和十二指肠的负担呢加重，这个时候往往也容易引起啊病情的反复。同时呢还要保暖。慢性胃炎的肠道啊这个容易接综合症的，就是胃肠道啊功能性的消化不良的，咱们都要注意啊胃部腹部的保暖。这样的话呢对于腹部着凉的话呀容易引起胃肠道疾病复发。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啊也不能够啊忽视下肢的防寒保暖。所以呢到时候及时的增添衣物啊衣被啊都还是特别应该注意。饮食当然功能性消化不良的话，你说你改善了这个心理状态了，改善了这个不良的情绪了，可是饮食呢你也得注意，一温软清淡为宜，定时定量，使得胃中间呢经常有食物来中和这个胃酸，防止胃酸呢侵袭胃黏膜和溃疡的创伤面。那么另外呢不吃过冷的、过烫的、过硬的、过辣的、过黏的这些食物，更忌的话要暴饮暴食，戒烟禁酒。有人呢喝绿茶出现胃肠不舒服，因为呢凉了以后咱们呢要注意食物的凉寒性，或者是要改成啊这个服一些温性的这个食物。所以生活中间呢处处的很多的这个事情，这才能够啊保持我们胃肠系统的一个正常的功能的发挥。当然这其中最主要的咱们还是说到啊就是一个情绪的问题。人的不良的情绪那么确实是会影响到消化功能，尤其是女性啊更年期的时候，因为往往呢由于啊自己的内分泌系统的混乱，会出现了 一些负面的情绪的这个表现，所以这个时候是更容易表现出来胃肠道啊功能性的消化不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头，维持我们一个情绪，改善我们的这个要想改善这个健康状况的话，那么使得人体啊是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心情啊负性的情绪啊能够减少，这样就可以直接的就是减少我们胃肠道的功能性的消化不良的这个出现。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自古至今呢是咱们祖先呢把它作为一个珍贵的物品的，灵芝是药食同源，灵芝本身就是一个正菌，灵芝酒是轻身不老延年益寿。当然了，民间的传说那很多神话故事起死回生啊返老还童啊，可是实际上呢确实历代的医典呢也是把灵芝归为于上品的，它的牌位呢在人参至前。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上都记着，灵芝可以明目安神益精补肝气，一心气，一脾气，一肺气，一肾气，一胃气，通九窍，利关节，利尿，养颜，美容。所以呢，灵芝就还可以起到一个扶正固本的一个功效。所以要使得我们老年人，尤其是再加上一些工作压力大的，这个生活呢不规律的，这个这个情绪呢有时候处在一个负性的这个状态的，使得要改善我们整个的这个消化系统的功能，首先咱们就啊可以先把你的情绪要调节好。而灵芝呢可以促进我们全身，包括中枢神经系统啊，咱们能够正常的分泌一些内啡肽、脑啡肽，这都是帮助人体呢调节我们一个正常的人体的情绪的状况。所以也有人把呢内啡肽、脑啡肽呢叫做快乐的激素，就是能维持你一个正常的这个情绪状态。改善我们出现的负性的这些情绪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对于我们全身来说，那都是一个很好的维持组织器官功能的正常。所以呢早就祖先呢就是说明白了，灵芝可以明目安神益精补肝气，益心气，益脾气，益肺气，益肾气，益胃气，就通九窍，利关节，利尿，养颜，美容，扶正固本的一个作用。所以说通过灵芝的60多种的有效成分的调节，这样使得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功能呢就正常了，那么发挥起免疫系统对于我们整个我们内分泌系统，对于我们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循环系统，对于我们消化系统，对于我们整体的骨骼系统、泌尿系统的整体的调节，这样使得呢，这个灵芝的60多种有效成分在体内起一个调理作用以后，最后组织器官都能发挥出一个正常的一个作用。首先，使得我们胃部的这个胃肠道的蠕动正常，胃肠道的消化分泌的这个酶分泌液能够正常，而且呢能够改善到消化系统的功能啊正常的发挥。那你消化吸收功能正常了以后，你这人才可以啊正常的维持你的生命的状态。所以说灵芝的调节就是起到一个整体调节，这个具体的咱们就可以对待各个组织器官处在不正常的状况下，它可以帮助你恢复到一个平衡的状态。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呢就播送到这里，如果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